各位 MyRadio 的听众 D 甲报读者你们好， MyRadio 和 D 甲报的 YouTube 频道在近期屡受黄标打压，令到我们广告收入大减，所以我在这里恳请大家支持 MyRadio 的节目月费计划和癫狗日报的每月月费计划，突破黄标言论审查，付费支持自由发声，请支持 MyRadio 和 D 甲报。 提提大家 ，MyRadio 同《癫狗日报》嘅月费而家已经可以用 PayMe 缴付，大家可以扫描画面嘅 QR code 或者输入画面嘅电邮地址缴费，多谢大家。 一代江门何容兴嘅足球世界 ，OK， 咁啊，一个星期一次嘅。一代國門何容興的足球世界，今天我們就擺下龍門陣，興哥就是一代國門，今天兩位嘉賓呢， 他們兩個 都是國門，都跟你有些淵源的，都是跟南華會就有些淵源的，興哥的左手邊呢就人稱小紅，實在他身形都不是小粒的 ,OK? 是啊，他不能等我多少的，他身形好過我的。是 吧，是 啊。 OK, 他即是踢得撞得身形跟你差不多高，那任偉雄先生 ,OK? 那另外一位呢就盛偉聯，又是身高呢其實跟興哥差不多。 沒有差很遠， 差少少。 差少少的嘛。 三個龍門我最矮。 那今天輕輕鬆鬆呢，希望呢即我們都想說回，即回憶回即你們當年打籠的即那個的生涯，在我的生涯裏面呢，即打籠就是即不踢得球那些，或者是猜輸才是打籠的。 喂，你打小球你都打籠的。 那我都是因為沒有好位置踢嘛，大佬沒有好位置踢嘛，那就踢籠咯。所以呢就我想問問聯哥先，盛偉聯先，為什麼你會想到打龍門呢？ 打龍門就因為我最初呢我是不懂踢球的，是我是在學校呢就打籃球打得挺好， 是 那呢就跟住冇踢冇讀書之後咧，就喺鄉下啲球場嗰度踢波咧。咁我又有彈力，我隻手又好大嘅，咁啲人 成日俾人捉咗你打龍門， 打龍門啦。咁成扎人裏邊，我打得最好嗰、那個。咁後期就自己都進步得幾好。咁又嗰陣時我哋啲後生仔咧，就都好崇拜足球呢樣嘢嘅。咁咪 冇乜娛樂嘛， 係啦。咁咪睇到《星島日報》咧，就刊登話招請啲青年軍，咁咪膽粗粗咁咪走去報名參加咯。 即係因為興趣。 當時我諗我離開咗星島啦，應該 嗰陣時我17歲，應該係1974年。 我離開咗星島啦， 1974、1973年啊， 1973、1974嘅時候。咁即係戇居居又真係應徵。升到青年軍， 是啊，仲要俾學費嘅， 仲要俾學費啊！ 要，唔知好似係50蚊一個月， 係， 我記得大概係咁樣。 俾邊個？ 俾升到 會咯， 係啊， 有啲咁嘅事， 係啊， 咪咯。喂，你又唔同喎、啊，興哥，你啊即係有人介紹，有人賞識、啊，佢都冇人介紹，冇人賞識，敲門就俾錢喎、 啊。我知啊，我介紹我都唔 咁咁，佢都俾翻套波衫你嘅， 即係當買啦，買套波衫 差唔多。咁你又話嗰套波衫都好貴喎、 啊，唔錯啦，你有著數啊。 因為 咪咯，升到個名嘛， 升到唔係仲有啊，50蚊買套波衫抵啦，抵。 咁揀唔揀得中啊？咁啊，即係揀中先有今日啦， 係嘛？咁啊，揀咗我同阿林美賢兩個龍門咯。 係，林美賢後期都喺香港甲組都踢嗰段時間。 最後尾嗰隊港燈。 咁啊，後尾就升到派我哋參加夏令杯咯。咁我哋好彩成班僆仔咧就入到決賽啦。最後嗰場對陶毅，你知陶毅都 陶毅好勁噶，嗰當年 即係輸俾陶毅啦。 咁夏令杯嗰陣時有分，又分嗰啲即係有分啊，有分球員冇分球員噶嘛。 嚇！佢只可以唔可以超過幾多分啊嘛？一隊裏邊咁樣咯。 咁啊，夏令杯 6個冇分，5個有分咁。 唔係，我記得好似係咁，因為我都係 佢又分甲組有幾多分，乙組有幾多分，丙組有幾多分咁嘅。總言之，你個分數咧夾埋唔可以超過唔知係十分定幾多分咁上下咧。 我睇嗰陣時咧就唔係，總之係註冊嘅球員咧就係有分嘅，註咗足總，註冊咗足總，係啊，就係有分球員， 好記得 啊。未註冊過足總嗰啲咧就係冇分球員。冇分球員咧，應該係六個；有分球員應該係五個。有分嘅意思即係話，月丙組啊、甲組都係屬於有分球員。好， 嗯， 啊，就係咁嘅。嗰時夏令杯啊， 夏令杯係球賽正式開始之前， 或之後 暑假嘅 暑假投暑之後啊嘛，係啊，投暑之後。 嚇，咁啊，即係喺嗰度喺嗰啲夏令杯就揀出。 嗯，亦都可以咁講啦，亦都等啲人維持狀態啊，亦都係 啊， 有啲未必有男外遊啊咁， 係 咁咪就會踢夏令杯啊。 踢完夏令杯，跟住就球呢，即係球賽，即係球季開始之前又有七人賽啊嘛。 係啊， 佢哋嗰陣時士丹利盾 係啊，士丹利盾啊嘛。 我第一屆就升到就我哋 B 隊係贏到 A 隊 啊。 贏到南華，南華嗰時我偶像劉建中嗰句幾好人啊！你話啊，我哋居然我麥天富、曾聰賢嗰扎贏南華會攞冠軍喎。 嗯嗯，阿曾聰賢啊，我 你偶像， 我偶像啊，我學校係堅道英文書院啊，咁啊， 佢好似喺加拿大。 係啊，曾聰賢啊，嗰時我哋係偶像嚟嘅，我哋班同學嘅偶像嚟嘅，當然高我哋幾屆啦。講翻聯先啦，咁你即係星島又揾咗你啦，咁你點解又話喺南華會出身咧？ 咁當時踢夏令杯踢得幾好咁咯，咁後屘就阿譚漢新咧，就 譚 Sir 嚇，咁已經解散咗嗰個青年軍噶啦， 係啊係啊係啊， 咁就就佢自己覺得我幾好啦，咁啊不如你得閒咧就過嚟跟我哋星島練波啦咁樣， 即係夾組。 預備組月組 啊，當時星島係 講過咗班嘅，咁當時佢都有好多名將喺度嘅，有朱永強啦，譚漢新啦，即係幾個出名嘅，即係老大哥。 咁但係因為興哥走咗啊嘛，所以佢哋講翻啊， 所以講 又係我嘅錯。 咁啊跟咗星島練咗個零兩個月啦，咁。譚漢新就可能覺得我幾好，咁就介紹我上去南華會俾阿吳偉文，因為譚漢新同吳偉文係師兄弟， 佢哋幾個一齊 去黑蘭馬學教練咁啊。當年嚟講係佢兩個 好勁噶，嗰時去西德學做教練。 洛德興都係， 洛德興係 咁介紹我上去南華會踢預備組啦，咁樣開始 啊！ 又咁啱咁好彩咧，當時仇志強喺 即係喺南華會， 冇錯。 咁佢最初都冇教我嘅，咁見我練咗一個禮拜之後，就佢又覺得我都可以練下咁樣，就執手執腳咁樣教我同埋阿何玉麟兩個咯。最初佢連何玉麟都冇教嘅，就我仲貴中上去添，我十一月上去嘅。即係開曬 lift 幾個月嘅啦，已經 預備組就當時就係嗰時我都話啦，我哋即係成日都講啦，即係我哋去睇波咧就預備組我哋都執都撈埋嘅。有時預備組嗰班球員咧踢得仲勁過甲組嗰班嘅， 薄啲咯 嚇， 即係啲後生仔薄命， 係啊薄踢啲啊嗱，呢啲踢過預備組都知啊， 薄起噶嘛，係啊就有機會提升上甲組噶嘛，預備組係嘛？ 基本上當年即係無論咩年代都係咧，你預備組裏面最好嗰即係特別你強隊啦，譬如縣啊、南華會呢啲咧，裏面十一個人裏面咧，你最好嗰五六個咧，基本上上緊甲組噶啦已經。咁如果渣啲嗰啲隊，咁可能嗰兩三個咧，即係按比例咧，咁所以會薄咯。 嗱，相對咧。小紅哥咧就小紅哥，小紅咧係個出身咧就 比你叫做幸運啲，因為他是將門之後， 啊，冇錯， 係嘛？佢真係將門之後，小紅哥父親咧都是打龍門喎， 係， 啊，你不如你介紹一下你父親啊？ 哦，我爹哋咧就應該是53年踢港州青年隊， 係， 咁樣佢嗰原來我最近查翻記錄咧。就是第一屆的全國青年聯賽，他跟蘇永信就踢廣州隊，咁廣州隊在全國青年聯賽裏面咧就攞個冠軍，咁，冠軍咧就變咗咧，佢同蘇永信咧就留咗響北京，咁53年啦，咁後期咧原來呢啲叫國家集訓隊， 咁 好啦，咁踢下踢下，咁佢55年嗱，而家先我收尾先知嚇，原來中國甲級聯賽喺1955年 開始噶啦， 開始嘅， 系 1949年嘛，中華民國歌， 系 55年、56年咧，佢係甲級聯賽嘅冠軍守門員。 即係你爸爸係第一代嘅中國隊 啊！即係有國內有聯賽啊，即係甲級聯賽啊， 就56。因為當時佢哋未中華人民共和國未入國際足協嘅。 啊！ 仲系嗰时个会籍仲系中华民国嘅。 咦？咁如果又咁样澄清翻，其实就已经系噶啦， 已经系。 只不过就所以中国咧曾经去参加过58年嘅世界杯嘅。 58年世界杯就阿伟哥佢哋去嘅。 但系当时咧就中国队系57年咧嗰，那个外围赛咧就输咗俾印尼。咁就張俊秀打龍門嘅 ，OK， 就呢個咧，稍後我哋再同阿偉哥再印證， 你再印證。而家阿輝哥叫你介紹你自己，你介紹咗你爸爸嚇， 唔係呢，唔緊要， 啊唔緊要，呢個都幾有趣嘅嚇，因為而家嘅即係依家嘅代表席位啊，或者係過往我哋呢啲球圈嘅歷史咧，我哋稍後我哋捉阿偉哥翻上嚟，我哋再詳細再傾傾，好嘛？咁好啦，嗱，你係將門之後啦，嗱，你爸爸就當年係甲級，啊，即係 國內 嘅甲級，當時都叫做國家隊啦，即係變相國家隊。 變咗即係當時咧，就是、國家集訓隊有紅隊、白隊，紅隊咧就係、是、北京隊，白隊就係天津隊。 嗯哼， 咁我出世咧就係響嗰個時間，我1962年出世嘅。 嗯 哼，咁我老豆咧嗰陣仲喺天津。 係。 咁結果咧，我係特登要翻廣州出世嘅，即係就我阿嫲想見一見個孫。咁我記得蘇永信同我講翻，我18歲唔夠咧，就坐翻架火車送我翻北天津嘅。咁樣又講翻啦，即係由細即係喺國內，其實我相信香港都係啊，足球一個尊貴嘅運動。 香港就唔係有啲靚仔街童踢嘅。 點樣叫尊貴咧？即係話你點玩都好。你都有個機會係可以喺個社會度啊，作為一個俾人敬仰嘅人物，好似呢啲，即係我細個喺廣州睇球迷雜誌啊、足球雜誌啊，已經，所以我都儲埋一堆喺度。咁有個啊，即係偶像啊，咁變咗咧。 嗰陣時都廣州都有足球雜誌，香港啲足球雜誌啊。 我個伯父以前係做匯豐噶嘛，咁啊定期咪寄翻去咯。 哦 甚至記得後面有啲遊戲嘅十個不同之處 啊，係嘛？嗰陣時即係好似 係咪先？ 有監獄噶嘛？ 唔係因為當時嗱，即係咁講啦，因為當時嘅大陸咧仲未成即係 開放 未開放。 咁嗱，當然啦，嗱，你爸爸就係當時得令喺嗰個年代，當時得令嘅足球員啦，亦都係守門員，咁啊國家隊不會很多的啫，呢啲守門 五個龍門 都急得出，就五個龍門都是很勁的，咁你細個係咪會唔會都受到佢影響踢球咧？ 絕對咁樣，因為我細個咧，我幾時開始學踢球咧？就1972年，即係文化大革命完咗，咁廣州咧就叫做重新整翻叫做業餘體校。係。咁我老豆退咗休翻嚟，就唔入廣東隊。咁可能佢係費事咁辛苦啦，因為好多政治上嘅嘢。 係。 咁佢越秀山咧，就越秀體校。 嗯。 即係而家我哋翻廣州咧，咁嗰個 喺我越秀山球 體校嗰個省港杯第一場嗰陣時咧，我仲喺嗰度嘅。係。1979年嘅過年啊，我仲喺個球場裏面坐喺綠德園後面嘅。 係咪咧？ 好嘢， 真係好記性 啊！咁我就喺嗰個球場度10歲開始學打龍門。咁啊，順便講一講啊，即係我10歲。 我老豆即係有揀咗啲選手啊嘛。咁麥超咧就細我兩年六四年嘅，佢唔係打其他位噶，佢一入嚟就打龍門嘅。咁佢其中一個，我哋一齊陪住大嘅。滿本啦、啊。 即係你嗱，我亦都即係睇過你有啲訪問啦。你就喺球場大啊，因為你爸爸頭先，你哋嗰陣爸爸以前係做呢個越秀體校啊嘛。 嗯。 係咪？咁越秀體校咧就喺球場嗰度就有個宿舍。 嗱、啊，咁嘅越秀體校係我翻到廣州之後。 啊。 咁你知啦，嗰陣時啲居屋唔係咁容易噶嘛。 係。 我哋本身響東牙廠住嘅嗰啲，我哋落咗幹校，咁、那、嗰個係還咗嘅。咁翻到老定住咧，我就住喺嗰個越秀山嗰個鐘啊，個左手邊， 係， 即係我個妹都喺我哋出世。 O、okay, K， 即係嗱， 即係變咗個球場，我就喺我哋入。 係啦，冇錯，即係大家如果個印象嗱、我哋可以咁樣形容啊，聯大球場咪有個大鐘嘅，大鐘下邊我哋就爬山喺大鐘後面上去睇波啊。但係佢哋越秀山嗰個大鐘下邊咧，就佢哋嘅宿舍啦，即係佢哋嘅住屋。 即係基本上有間房。就我就住喺嗰度噶啦， 即系瞓到球场大咯，瞓喺球 瞓 球场大 咯， 即系话唔好波冇人信啦。 系啊，嗱、好多人梦寐以求上山去南华会踢波咧，就因为南华会宿舍 有个球场， 有个球场， 球场 系咪？咁所以有啲我听有啲球员讲嘅 人优胜， 系啦，人工少啲都上去南华会踢波， 嗯， 就因为咧贪佢有个球场有宿舍。咁、你啊當時得令啦，你住喺越秀山， 咁換咗衫就行上去就係咯，係咪方便？ 咁啊，輾轉之間幾時嚟香港？ 嗱，我嚟香港咧就係、是、我啱講咗啦，七九年嘅過年咧，因為我係七，即係嗰個開放政策七八年啊嘛。咁樣即係我爸爸就問佢：喂，咁點啊？你有咩要求啊？咁樣我爸爸問我媽咪，我媽咪話：誒，一個字走，咪去香港咯。咁樣其實。第一屆省港杯已經知嚟香港啦，但唔敢咁讓。就結果點咧？就1979年，我老豆就5月嚟，咁、我就6月嚟。嗱，我嚟睇嘅第一場波咧，就經典啦，就係、是、元朗對精工，林春樹啊，正式出足總杯攞冠軍，嗰個係我嚟香港睇嘅第一場波。 喂，之後就元朗好似遊行啊嘛，係嘛？贏咗冠軍之後就元朗遊行。 每人送個鋼 撈。係，哇，勁喎嗰陣啊！ 嗰陣時鋼撈都幾差嘅 喎。係啊，咁嚟咗香港啦，你嚟咗香港咁，點解會踢魚丸咧？ 我咁嘅，本身我嚟香港冇諗住踢波嘅， 冇諗住踢波， 想讀書嘅。想讀書嘅，因為我啱啱嗰年係響國內高考完嚟香港嘅。係。咁，但係我個伯父就話：，咦，你踢波啊？我帶你去見一下啲即係香港啲勁嘅球會啦。咁我呢度先講翻，我其實我去嘅第一間會，亦都係啱啱第一次見咧，就係去同阿吳輝敏。係。就係我伯父帶我去南華會嗰、那個你哋第一見。咁結果咧就我老豆嗰次冇向個伯父帶嘅，咁因為當時新華社 啊， 咁李聰就話：喂，同我爸爸講，你落咗嚟香港，點解你唔去愉園先啊？咁 根苗正紅，根正苗紅啊嘛。 咁結果咧，我記得 國家 A 隊嚟噶嘛， 7月11日、我生日之後第二日，咁我老豆就帶我上去。愉園會宿舍就前鋒大廈，咁樣一上去見嗰個咧，後期有人問我抗榮站邊個啊嘛，一上去就係抗榮站，抗榮站係同邊個咧？同嗰個中國第一個乒乓球冠軍嗰打乒乓波嗰個 莊德棟， 唔係莊德棟，中國第一個乒乓球冠軍，有冇人記得啊？ 冇人記得，又係你最清楚啊！ 啊，個博字嗰、那個。啊！公民會的 真係 我咁中意乒乓，我都唔記得喎，真係 嗱呢個咧咁啊，我話但呢個留翻個謎底俾啲 讀 者咁講啊，有人噏得中嘅咪俾啲獎品佢咯。 劉長春 唔係莊德棟啊， 劉長春 唔係呢個留翻少少先啦，係香港仔嚟嘅， 香港仔啊， 香港仔嚟嘅。咁呢個節目先，下次有啲 OK OK。 咁好啦，一上去見到阿、郭榮湛，咁我同佢同爸爸都熟嘅。 咁我話：哎呀，權哥咧未翻嚟啦，一陣翻嚟咁。咁好啦，咁權哥一上嚟都唔使講，都認得我爸爸啦。咁就哦，咁我爸爸話：啊，任偉雄而家上嚟睇下有冇可能啊跟下魚丸練波啦。咁權哥話：誒、哎，嗱嗰陣透暑嘛，一間落圍魚丸練波啦。咁就落咗圍院，即係當時個預備組啊，陳炳安啊、劉棟平啊、吳增清啊、林國偉嗰啲都係嗰班。 咁其實咁啊落去好人喎，嗰啲預備組就 練波一年用翻嚟，你已經同我講啦。 不嬲嘅好嚟。 得啦，預備組。啊嚇，預備組咁啊！啲人心人後腳中話，你都算細嚟，青年軍未踢過。我但係我預備組跟住前面係三個人夾組。陳文國、鄧偉文，預備組嘅正選劉棟平，咁我啊，咁啊結果咧，嗱講翻幾多錢人工好冇？$12一個月，七九年。 興哥已經係講緊$4000嘅咯，嗰陣$4000嘅咯，係嘛？ 嗰陣時係唔似啦， 唔似啦，係嘛？ 七九年， 咁你真係$100+你係。但即係咁講啦，我覺得，因為你將門之後啦，亦都去到漁院會啦，邊個敢唔俾面你老豆啊？因為你老豆當年係國腳中嘅國腳嚟噶嘛，得四五個咁傑出嘅人啫嘛，係咪先？咁帶個仔嚟，多少都有面俾噶啦，係咪先？係嘛？你仲好似阿聯咁要周圍拗咩？係咪？咁好啦，咁你啊即係踢。漁院會，係咪？咁阿聯哥嗰陣就上咗山，就跟阿吳飛，咁又慢慢咁樣踢，咁啊都有啲輝煌嘅成績嘅喎，係咪？當時喺南華會裏邊又跟仇仔又有啲指導喎，咁樣。 係啊係啊。當時我諗香港當年嚟講係仇志強，係啊，我諗係得佢一個係咁樣教，除咗喺球場。執手執腳教咧，落到宿舍喺黑板度，揾粉筆叫我哋做筆記，即係所有佢識得嘅所有龍門需要做嘅嘢，佢叫我哋全部用筆記抄低曬，因為佢就唔識寫中文嘅，佢係口講嘅啫，咁我哋係寫咁。自己書又唔係讀得多，寫咧都寫到甩甩咳咳。 因為點解咧？佢係好細個就去英國受訓噶嘛。 咁又 佢受過正統訓練噶，唔係好似我哋戇居居盲打盲撞，靠自己。佢係受過訓練噶，你明唔明？係，所以佢識嘅嘢係比我哋多嘅。呢樣嘢係無可否認，係嘛？ 佢連啲好細微、好細微嘅嘢，佢都能夠講。倒俾我哋聽，要我哋去喺嗰啲咁細微嘅嘢裏邊去浸。 OK， 嗱好啦，嗱我哋一節時間差唔多，我哋一間翻嚟咧講下仇仔一啲嘅生活細節咧，一啲嘅嘢咧。 生活細節唔使講啦， 生活細節就 球會嘅嘢， 精彩嘢。 OK， 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講。 千祈唔好提。 OK， 好。